会的痴情。

是残酷的，我是灰色的。 这条船，无情浪把它猛卷，满天风雨，视野未能见，乱作一大团，不知怎算，既决意留在这条船，